爱上了寂寞，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。

状态就是继续紧紧疼。

来真应是。 如果

你只但敢追我，跟我当从未爱我。 Yeah.